院同死亡人数激增。谭德赛话 ，Omicron 嘅传播力更强，佢同 Delta 同时传播，导致出现海啸式嘅新增确诊个案，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担心会对已经筋疲力竭的医护人员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令到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谭德赛又认为，较富裕国家大规模推动接种疫苗加强剂，可能令较贫穷国家缺乏疫苗，因此他再次呼吁各国更公平地分享疫苗。但他仍然乐观地认为2022年可以结束大流行的严重期。美俄计划下个月举行安全会议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当地星期四通电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说，拜登将会和普京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即将和俄罗斯进行的外交接触。霍恩又说，华府将会继续和欧洲盟友和伙伴进行广泛外交，以磋商和协调共同方式回应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美领导人计划当地星期四晚通话。美俄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是关系紧张，今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不够一个月内第二次的通话。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4.99，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78， 人民币 6.36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80 点，跌12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4.53美元，卖出1805.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5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火警咧喺荃湾噶，咁由于受火警影响啦，咁而家荃警围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安贤街，咁沙咀道嘅车咧都不能够转入去荃警围噶，就系受火警影响，荃警围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安贤街。沙咀道的车都不能够转入去荃景围，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一带咧就挤塞。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屯门医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收音机中 不断播。今年的正能量啊，咁梗系运动员攞咁多奖牌啦。 体坛动静何正刚。 今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可以叫做踏入了一个成熟期了。我最希望呢都是足球比个好一的成绩给我们看一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每集带来不同 Acapella 的歌曲，还有 Beatbox 教室教你唱 Acapella。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与你 Acapella。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30日，警方国安处拘捕7人， 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新闻停运。 新增14宗输入个案，12宗早前确诊带有 Omicron， 累计70宗。 同乐居虐儿案，警方再拘捕3名职员。 俄罗斯最高法院颁令解散当地历史最悠久人权组织纪念国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2月30日喺星期四嘅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翻咧，就系寻日警方国安处就系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咧，拘捕7人，包括就是网媒立场新闻6名的现任以及是前董事。提到他们是涉及多篇被指带有一个煽动性的报道和博客文章，企图引起他人憎恨香港政府及司法，甚至是煽动分裂国家。记协回应的时候都形容连串的拘捕引发寒蝉效应，对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冲击极大。立场新闻亦都在昨天的下午宣告停止运作。对于这个情况，都涉及一些法律的内容，都想找一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有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汤家骅。今次国家安全处就是拘捕了3男4女，包括刚才讲到立场新闻的一些编辑、一些董事、等等，就是用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第10条串谋煽动意图罪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煽动的定义是跟譬如过往在国安法之后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恐怖活动罪那一类的煽动是不是同一个定义、同一个理解的呢？ 其实是有啲分别嘅，大家如果唔会忘记呢，呢个刑事罪行条例係港英政府喺回归之前呢好早之前已经订立咗㗎啦。咁里边呢就特别係规范咗呢个所谓煽动罪。呢、這个煽动罪喺60年代暴动嘅时候呢就已经用过，最近喺香港回归之后呢，经过即係19年嘅动乱之后亦都曾经使用过嘅。煽动罪呢其实都写得相当清楚的定义，就是不可以做一些即是煽动试图去煽动或者煽惑对于特区政府啊、中央政府啊、司法系统呢产生这个敌意或者恶感，或者是社会之间不同的群体、民间的群体互相仇视，或者是煽动人哋不要遵守法律，或者甚至乎是使用暴力。咁如果有一啲咁樣嘅行為呢，就叫做有一個煽動嘅意圖。而你將呢個意圖呢係化諸於刊物度呢，咁就無論係寫刊物個人或者係發表呢啲刊物嘅人呢，都會係屬於犯罪嘅。咁呢個罪行呢就同港區國安法係有分別，但係呢呢條條例呢，即係刑事罪行條例呢，都係其實係國安法嘅一種嚟嘅。咁只不過是回归之前已经有的国安法。咁根据新的港区国安法呢，里面部分的条文呢，特别有关于程序上的条文呢，都会是适用于这个刑事罪行条例。例如呢是申请保释啊，或者是法庭申请这个搜查令啊。咁呢就新的港区国安法呢所定下的程序或者是标准呢，都是适用于这个刑事罪行条例的。咁即係例如我相信啊，喺申請保釋嘅時候呢，可能都會係涉及呢、這個關於港區國安法嘅標準嘅一啲爭拗。咁但係呢啲爭拗之前呢，已經有法庭呢係判咗呢係港區國安法嘅喺程序上嘅準則呢，都係適用於呢、這個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嘅一啲罪行。咁所以嚴格嚟講呢，而家被捕嘅人士咧，都系被干犯咗国安法，不过未必系干犯咗港区国安法，而不过系之前香港已经有嘅国安法。 今次就涉及传媒啦，亦都话可能涉及一啲评论文章，亦都可能系涉及一啲专访嘅报道。大家就会关心啦，呢一啲譬如报道方面啦，可能有一啲分析性嘅文章咧，亦都系可能令到有一啲嘅批评啊，或者对于一啲读者嚟讲咧，有一啲唔同嘅感受嘅。呢啲系咪就可能会达至所谓煽动咧？因为成日都讲话煽动，除咗一个行为之外咧，亦都要谂个意图嘅。咁有时有一啲报道个意图， 我谂喺呢方面大家要留意一点咧。就是如果你有睇呢个刑事罪行条例里边咧，其实佢本身已经定下咗一系列嘅答辩嘅理由，或者系将某一啲行为咧系撇除于所谓煽动意图之外，嗰啲行为包括系正常地去批评政府，指出政府犯咗错或者被误导，或者系法庭犯咗错或者被误导，要更正呢啲错误嘅地方，或者系指出。民間有不同的群體有敵意，而希望消除這些敵意，或者從一個正常或者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些錯誤啊，這些即是敵意啊，咁所以個其實個法律本身啊已經講得很清楚嘅，理性的討論和正常的事實的報導咧是完全不受這個法律所規限。這個法律規限那些咧就是要即是煽惑人哋使用暴力啊。非法行為啊，唔守法啦、啊，或者破壞制度啊，或者係對於整個制度或者係政府產生呢、這個敵意或者係一個惡意啊，或者係對民間唔同嘅群體製造一啲仇恨啊，係嗰種咁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我相信平常人以平常嘅邏輯或者經驗去睇呢件事咧，你睇到一啲文章嘅時候，你自然你自己都知道啊，呢、這個文章啊可能干犯咗法例。但是這個文章是很理性討論的，不會干犯法例。那我們是分得清楚。第二件事必須要留意的呢，就是我根據我都是根據現在新聞報道所提出的事實，今次這個案件呢並不涉及任何的新聞報道，對不起，不是涉及任何新聞報道，所涉及的呢是有一班人以被捕這些人呢是透過一個網媒建立一個平台，容許香港的逃犯去表達一些犯法的意圖或者是一些訊息。這個行為呢就不是屬於一般正常的新聞報導行為來的。所以就跟新聞自由呢其實是沒有直接的影響。當然我明白即是很多人就會將它拉在一起去講啦。就算你說立場新聞現在停業啦，其實那個行為跟這個《蘋果日報》自動停業是沒有分別的，因為我的理解就是在法例下呢是沒有法庭是沒有批准到需要去關閉這個立場新聞，亦都沒有任何的行為呢是要他們停止運作，但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停止運作，這個我們當然要尊重他自己的決定啦，但是他所引起的一個效果就是令到國際間或者香港的部分的人呢就以為警方呢是将这个网站或者这个网媒是关闭或者是命令它停止运作，因此影响到新闻自由。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看法。立场新闻的主办人是不是希望有一种这样的错误的看法，我不敢评论。我不敢评论，我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是尊重他们的决定。Okay. 但是很不幸地呢，因为他们的停运呢是令到有很多人包括外国好多即系传媒咧，有个错误嘅睇法，就系香港咧，而家咧就要关闭一啲新闻嘅组织，因为佢哋报道新闻咧系不受呢、這个即系政府所接受。嗱，呢啲咁嘅睇法咧系完全错误，亦都同事实不符。 OK， 嗱，头先汤家华提到咧，即系寻日咧，警方都有提到一啲煽动性文章咧，系涉及一啲逃犯以博客嘅身份，系提供文章或者系进行专访嘅。咁我就想问翻一件事先。首先，传媒如果系专访呢一类嘅人士，系咪所有内容都是唔報道得啦，係咪如果唔係專訪嘅方式，純粹引述佢哋，譬如喺社交網站講嘅呢啲內容，又係得唔得嘅咧？如果佢哋報道嘅時候有一啲刪減咗一啲煽動嘅意圖嘅字眼，係咪就可以避免到觸犯所謂煽動罪咧？又 嗱，首先咧，大家都要明白，如果呢個人係逃犯嚟嘅，咁點解佢係逃犯咧？咁如果佢係呢個逃犯，希望利用香港一啲團體組織，去繼續宣揚他犯罪的理念， 咁點解香港嘅團體或者係組織要幫助佢去做呢樣嘢呢？咁所以如果你知道呢個人係有個犯罪嘅意圖，你係刻意地去俾佢幫助佢去宣揚呢啲犯罪意圖，咁你就犯咗法。但如果你話我對唔住，我唔認同呢個人嘅理念，我亦都唔想犯法，咁你咪唔好訪問佢囉。或者訪問佢嘅時候，你又要好小心留意，就係佢用嘅字眼啊，或者佢裏邊嘅表面又好，即係內裏所希望傳遞嘅信息係啲乜嘢信息，而你避免去複述或者講傳呢啲咁嘅信息。咁呢個工作我覺得唔係容易嘅，可能你即係做完專訪之後，你揾個律師就由頭到尾幫你睇一次都唔頂啊。咁係咪刪去咗某啲字眼就會好安全呢？未必。因為你都要睇個整體呢個意圖係乜嘢。如果你整體意圖呢係幫佢嘅，咁就算你點樣刪改呢個字眼呢，可能個法庭最終都會認為你有咁嘅犯罪意圖。我哋要記住，我哋講緊任何刑事罪行唔係講單單一個字或者係兩個字或者係點樣寫法一篇文章，而係講你有冇一個犯罪意圖。 即意圖係好難判斷㗎嘛，即係從個文字係咪可以睇到。 大家會好清楚明白嘅。咁如果你做啲踩線嘅嘢嘅，而俾人懷疑你嗰個目的，咁呢個係與人無尤啦。你係招惹一啲嫌疑，係令到執法人員要向你調查啊嘛，係咪？可能最終成日出檢控嘅時候，法庭都會判你無罪嘅。咁呢個我同意嘅。咁但係點解要冒呢個險咧？ 剛才讲的情况，譬如传媒未必是专访，可能引述他一些有涉及煽动元素的一些言论，然后我们提出可能政府一些强烈谴责的一些观点的，是不是可以又平衡，或者对于个记者的风险来讲又会减低呢？ 没错的。但是我刚才一再都需要强调，我们要看的就不是用什么词眼或者怎么写法，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意图。如果你表明你是没有这个意图，无论你是用去用唔同嘅字眼或者解釋你呢個立場都好啦。咁你去到最收尾，你都係要睇你究竟有冇咁嘅意圖啊。如果你係冇咁嘅意圖嘅話咧，咁就冇問題咯嚇。咁但係我頭先都係講翻嗰句，你如果你要你係都要以身試法，你想試下覺得係我嘅意圖，法庭接唔接納咧，或者係點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唔係一般人合理的主持方式。 昨日警方都提到一些文章涉及很多主观的元素，是透过受访者的言论表示支持，达到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是什么形式叫做支持受访者的言论呢？界线又清不清晰呢？就 都是去回刚才我讲的问题啦。就是法庭是不是看你的，不是只是看你的实际的行为，而是看你的意图。你的意图是由从你的行为和周边的情况去顯示嘅。假如我哋呢件案件，佢特登係做呢個媒體，就個唯一嘅目的就係要幫呢啲逃犯去繼續宣揚呢啲違法法律嘅言論嘅。咁係咁嘅情況之下，就你做咩嘢，其實你都脱離唔到你呢個目的啊。你就算你其實做啲其他嘢，可能只係一啲掩飾你犯罪嘅行為。咁呢啲掩飾嘅犯罪行為咧，我相信法庭係可以睇得穿嘅。咁你點樣去避免俾人認為你係掩飾你嘅犯罪行為啊？定根本你係冇一個犯罪嘅行為咧？咁你自己要決定呢個風險，你願唔願意去冒？如果你願意冒嘅話，俾警察去拉你調查你，雖然最終可能冇起訴你，或者起訴咗之後你脱罪，這個你都唔可以怪人。 OK， 因为你自己决定做嘅嘢。 汤家华，我想问一个情况，因为寻日咧警方提到一个例子，就系、是形容2019年中大事件啦，咁就话系另一个，佢系讲到咧话如果结果咧系不符佢哋即系啲撰文者预期嘅审讯，同埋与法律无关咧，咁佢嘅形容咧就系话系中共赤裸咁样滥用权力啦，用法庭嚟展示隻手遮天嘅威能，咁啊提到有啲咁嘅形容喺入边嘅，呢一啲形容系咪又導致所謂的煽動的嗰個嘅罪行咧？呢一類譬如喺個社論上面有呢一類嘅批評，係咪唔容許咧？又 我未必認同呢種咁嘅睇法，因為法律嘅定義就唔係咁嘅。法律嘅定義就係話佢有冇一個即係達到某一個法律已經規定為非法目的嘅意圖。呢個非法目的，如 如果是從呢、這個對於個司法系統嚟講咧，就係、是、要令到人哋憎惡呢個司法系統，藐視呢個司法系統，或者係不服從呢個司法系統。 嗯， 咁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達到呢個目的啊。咁呢個方法係咪佢而家做嘅嘢係咪呢啲唔同嘅方法之中嘅其中一種咧？我哋係要睇個結果，就唔係睇用咩方法。 睇个结果，咁头先嗰一句嘢算唔算系一个嘅结果咧？佢就系话，即系直情个写法就话中共赤裸咁样滥用权力，用法庭展示只手遮天的威能，会唔会话即系引起对中央权力啊或者法庭嘅一个憎恨咧？又， 呢个系比较上系富于争议性嘅，但系你用一啲赤裸裸或者意图只手遮天呢啲咁嘅字眼，你就可能会引起一啲人。对呢个中央政府产生恶感，因为你会觉得哇咁嘅嘢你会做得嘅，点会做啲咁嘅嘢？呢啲系不为常人所用嘅。嗱，咁其实你已经系达到咗，即、就、系、是、要令到人憎或憎厌或者憎恨或者敌视中央政府呢个结果。咁所以结果咧，无论你用咩词语都好啦，你如果你系希望达到呢个目的嘅话咧，你就已经犯法。 嗯，因为我睇翻过往有其他譬如执业大律师都有讲过关于煽动呢一个嘅罪啦。咁佢提到话煽动同埋抒发情感咧，两者系有唔同嘅层次同埋表达嘅。即系佢就话同港政府部门唔好，可以系一个个人宣示，就唔认为系被动。头先我形容嗰个嘅情况讲到对法庭啦，或者对中央嘅权力上面有一啲嘅批评啦，算唔算可以话系抒发情感而唔系煽动咧？ 抒发情感，你唔需要制造仇恨咯，系咪？你可以抒发你自己嘅睇法，咁你就唔需要去说服其他人认同你嘅睇法啦。咁呢个其实咩为之煽动呢？即系大家都明白中文嘅普通嘅意思，煽动即系希望说服人哋去有一种睇法，咁呢个叫做煽动。 即所以关键就是用个平台是传媒，所以就是说服人哋。如果他就咁讲喺社交网站，个人自己讲就唔系叫做说服人哋，系咪？ 你喺社交网站佢咁讲，可能你嘅意图都系说服人哋嘅。咁所以呢个又我其实都系要讲翻头先嗰句，我不断重复啊，就是我哋唔系唔应该关注用乜嘢嘅方式去做嗰件事，而系我哋要关注佢个目的系咩嘢，佢想达到啲咩效果。有啲人好多人犯罪，佢会掩饰佢嘅犯罪行为，呢个系常态嚟嘅，大家明白。每日都有人发生紧，都有人做紧啲咁嘅嘢，有啲咁嘅事发生紧。法庭就要分别出有冇人系做紧掩饰嘅行为啊，定系有冇人系真正系冇呢个意图咧？呢、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啊嘛。咁呢个就你如果你容许人哋去怀疑你系咪掩饰你嘅意图嘅时候。其实你都唔应该做呢件事啦。 OK， 记协前主席杨建兴都提到话，有啲即系嗰个事实报道都可能令到读者系憎恨政府嘅。咁佢就话，而家官员同埋警方睇个报道之后，就认为即系市民因为咁样而憎恨政府咧，咁就系一个好主观嘅判断。你同唔同意佢嘅讲法咧？ 法例所要求嘅系一个客观嘅目标。我头先讲过啦，法例已经规定咗理性嘅批评。是没有问题，不属于个煽动意图。如果你不去是倡议一些敌视啊、敌对啊、非法行为啊或者暴力呢，其实你中招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大的。 Okay. 那当然呢，你都每一次因为这些言论的问题和这个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在个界线的个案里面呢，都是一些富有争议性的。咁呢个就我哋希望相信法庭去合理地去处理啦。我对我哋嘅司法系统咧，我系有足够嘅信心，认为法庭咧系会合理地处理。 寻日都有人问啦，过往如果啲市民系转载过一啲相关又有机会涉及立场新闻今次呢啲有问题嘅文章啦，系咪可能佢哋都有法律责任咧？咁系咪如果喺个社交网站度冇而家即刻删除佢，继续保留住，都可能系会有被追究法律责任咧？又？ 我希望警方是早啲将所有有问题的文章呢是列出一张清单给香港社会明白知道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知道这些文章有问题，你继续 去宣扬佢，去分享佢，或者保留喺你嘅网站，容许其他人参考。咁你就可能，正如我头先所讲，就会招惹啲嫌疑，就系、是、你系认同呢个里边嘅目的或者想法，而你系一个帮助紧继续宣扬一啲犯罪嘅行为。咁、你就有机会所谓即系招惹呢、這个调查甚至拘捕。咁、当然啦，如果你不知者不罪啦，就你系好蠢嘅，你系睇唔明中文嘅文章嘅意义嘅，咁你当然系冇呢个意图啦。咁但系我相信香港社会里边呢种人系极之极之少嘅，你识睇文章，你就应该识分得开嘅。 OK， 好啊，唔该晒汤家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汤家华就系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警方国安处咧，寻日就系以呢、這、一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咧，系拘捕咗七个人，咁就系涉及到咧网媒立场新闻嘅一啲董事同埋系前董事。咁佢哋就讲到咧，就话一啲嘅煽动性报道啦，同埋一啲博客文章，就话系企图引起他人憎恨香港政府、司法甚。即係煽動分裂國家嘅，咁啊立場新聞大概咧係有6100万元嘅資產咧，亦都係被凍結。咁頭先講到啦，立場新聞喺尋日咧都係晏晝嘅時候咧，都係宣布咗係停止運作嘅。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以立场新闻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大煽动性文章，拘捕七人。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话，事件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恶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对香港公民空间持续被打压感到震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话，对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等肆意诋毁香港法治同自由，妄图阻挠警方依法执法，公开包庇反中乱港分子，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指出任何外部干预抹黑都如螳臂挡车，注定失败。发言人指出，外部干预势力屡次三番攻击香港新闻自由，蓄意渲染所谓寒蝉效应，支持新闻自由是假，见不得香港稳，看不惯香港字是真，奉劝他们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荃湾荃景围千里台个单位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事发朝早7:00，消防接报到场，大约4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80人自行疏散，一男一女伤者被送往仁济医院救治。警方正系调查一宗勒杀同袭击案，疑犯系三名介乎13至14岁嘅少年同少女。一名17岁少年昨晚10:00在屯门乡士会路，怀疑被三名疑犯勒杀金钱，他向对方交付大约2200元之后，在天水围天瑞路怀疑被疑犯用手脚同喷漆袭击疑犯之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勒杀、盗窃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暂时未有人被捕。遇袭少年的面和手部受伤，送院治理。欧洲多国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法国和英国的新增确诊再创单日新高。法国再多208000宗确诊，除了是当地新高，亦都是欧洲单一国家单日新纪录。卫生部长维朗说，按照目前速度，法国每秒就有2个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又说大约10%法国人口曾经同确诊患者接触，警告到下个月初每日可能会有多达250000宗确诊。英国破纪录新增183037宗确诊，较之前一日多超过50000宗。首相约翰逊再次敦促国民接种疫苗，又话自己决定新年前唔喺英格兰实施新限制嘅同时，民众应该对参与庆祝新年活动保持谨慎。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4.9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6点，跌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31美元，卖出1,80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嘅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泽安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泽安村。咁喺荃湾嘅荃景围，因为有火警，而家沙咀道嘅车咧不能够系直去荃景围方向，荃景围嘅车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安贤街一带比较挤塞。就系荃湾嘅荃景围，因为有火。火警沙咀道的车咧，而家不能够去荃景围方向噶，荃景围的车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安贤街一带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有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看看你有什么心态呢？得啦，我都说参选的时候我没有想着去攞奖或者做什么，只不过刚刚在加拿大读书回来那时候也是深埋了嘛，选讲的深埋了。 那你不是想着想入娱乐圈的？ 不是的，不是完全不是。 即见识一下啦。 因为呢其实呢我在加拿大读书呢，我是读秘书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瑜还有我韩燕红。 同埋我韩玛丽 一起走过。 2021年12月30日，警方国安处拘捕7人，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新闻停运。 新增14宗输入个案，12宗早前确诊带有 Omicron， 累计70宗。 同乐居虐儿案，警方再拘捕3名职员。 俄罗斯最高法院颁令解散当地历史最悠久人权组织纪念国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早前有关于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同乐居就怀疑发生有虐儿的事件，都引起大家关注。之前就话至少18名的幼儿是遭受到袭击啦。咁啊，讲到同乐居就是其实在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啦，咁佢哋就系主要为一啲0至3岁的婴幼儿，包括一啲弃婴啊、孤儿啊，经法庭转介，以及系或者系嚟自一啲问题家庭啦嗰啲嘅婴儿做一个嘅托管嘅服务嘅咁。嗱，见到最新的 消息咧，最新嘅進度咧就係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咧係經過調查之後咧，係再拘捕多三個人嘅，咁啊累計有六個嘅幼兒工作員咧係今次嘅事件入邊咧係被捕嘅咁。整體今次事件對於業界嘅影響或者有冇都反映到有一啲監管上面嘅漏洞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前總幹事雷昌臣，早晨。 早晨。 早晨，雷太。咁啊，今次呢次嘅事件，你觉得对于成个行业啊运作或者声誉上有几大影响呢？ 首先我想讲呢个信息呢，其实系俾我哋整个社会啊，因为整个社会其实整个世界呢都系好关心嗰个未来嘅发展，特别系儿童嘅成长同埋安全。系有一个信念，就系每一个儿童都应该有一个安全同埋充滿尊嚴嘅人生，呢一個係人生嘅起點。我哋今日望下朝頭早個天空好美麗，人生嘅起點如果能夠係光明嘅，咁一路向前行咧，就多啲希望同埋有力。咁但係呢一個嘅信念咧，係要配合好多嘢嚟到去落實，就唔係淨係一張海報或者一本書仔。咁呢個信念咧，其實喺27年前咧，香港港英政府即係1994年嘅時候咧，已經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裏面顯示呢一份嘅信念同埋嗰啲嘅條文咧引入香港。喺1997年咧，回歸祖國嘅時候咧，祖國亦都延伸咗呢一個嘅承諾，係一個承諾嚟嘅，即係唔係冇意義，係好有意義嘅。咁裏面好清楚講明就係話咧，係要需用一切嘅措施，包括咗立法、行政、社会教育的措施，使到儿童不至受到任何的身心摧残、伤害或者凌辱、忽视或者照料不周、虐待或者剥削，包括性侵犯。即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使到我们每一个儿童不是只是说优质的、环境好一点的、有教育多一点的，而是特别是脆弱的。那很多社会呢已经用健康的指数、快乐的指数来到量度即是社会的发展进步。那你看看我们的儿童，究竟我们的儿童有几健康有几快乐呢？那这个个案就告诉我们，即是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能够充分地落实我们的承诺。有一班这样的小老哥已经不可以在家生长、成长和得照顾，因为家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的。Okay. 我哋要正视嘅，但系嚟到呢个院舍里边嘅照顾咧，系社会里边有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到保障我哋嘅细佬哥。咁似乎话，即系各样嘢都话俾我哋听咧，即系系十分不足，有一个迫切性咧要面对。不单系呢个院舍，我谂香港所有同儿童即系幼儿接触嘅院舍，无论系全日制、半日制，因为呢话系学习嘅幼儿园、幼稚园。都要认真咁检讨，唔系净系睇到别人有事发生，我哋就指责别人，但我哋自己本身都要有一个检讨，一个机制。 OK， 今次事件咧就最新就话六个幼儿工作员喺事件度被捕啦，亦都话受害者最新系多到系成20人嘅，咁啊全部都要送院留医嘅。点睇喺一个嘅机构出现一个集体啊咁嘅情况咧，唔系个别员工咧，同埋整体喺监察上面，监察呢一类机构嘅机制上面，又会唔会啲乜嘢要改善咧？又 系我谂个别嘅个案咧，喺度调查中，系一定要调查透彻。我常常都倡议咧，一定要寻根究底。寻根究底个目的咧，就是你要全面了解，以至你嘅建议同埋未来嘅预防先能够做得落实。咁亦都对所有嘅人咧。特别是我们的儿童、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的儿童、才是公道。但是我们即可以是一个原则性这样来看呢、特别是招募前那个的做法的准备。很多进步可以说是愿意放多些时间资源的国家或者机构去保护儿童的呢，他们已经写下了他们守护儿童的八部曲、七部曲这样。要清晰寫明呢個政策同埋回應政策嘅守則，同埋點樣配合法例嚟到支援。並且你係培訓員工同埋呢支援員工嘅情況底下呢， 一定要有社會或者呢個機構嘅文化嚇，係反映聯合國呢個對兒童嘅重視，每一個兒童，同埋係無暴嘅嚇，唔係絕不能夠用暴力嘅。咁其實香港都有法例，有呢個兒童幼兒嘅服務嘅條例嘅，同埋有呢個規則，裏邊都有寫嚇，即係香港已經喺院舍唔可以體罰。但是现在这个个案显示的就是不是小老哥做错而你教导他，而是你用的方式是残暴的，是残忍的，是不当的。而且不止一个人，即是起码在报道里面看到，调查才再仔细看。这些的惩罚，即这些的处理都是要严正的。那我就看个监察机制了，除了在培训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早讲明签约的时候是咪好清晰咁指明機構嘅政策立場嚇？邊啲嘅情況係可做，邊啲唔做，有咩後果？呢、這個嚴肅地嚟到處理，同埋咧監察。咁呢個監察裏邊咧，三言兩語簡單嘅嚟睇嚇，最近就話咧檢視咗嗰啲嘅所謂錄影帶 CCTV 呢個就係保障兒童同埋院舍嘅。咁但係好明顯見到咁多嘅錄影帶嘅時候，究竟有冇去即係監察，有冇去睇呢？定係因為啊好多㗎啦，啊我哋冇問題㗎啦，所以一路就只係錄，但係就冇真正去監管同埋睇。咁今次係監管啊，仔細睇咗之後，就原來發現到啊，即係應該話睇咗一個月內嘅，都已經發現到咁嘅情況。咁如果呢一啲嘅做法能夠喺未真正发生得咁严重嘅时候，都监察睇到，就可以再进一步有一个预防嘅作用。咁所以呢个监察嘅工作系一定要做。 Okay. 并且不单系呢个单位，不单系机构，仲系我哋嘅政府。政府都要严肃嘅睇检讨，点样去监察所有嘅幼儿服务，特别系院舍同埋呢类儿童。他们面对着一些什么对待 可以怎么做呢？即是政府方面，因为看到社署的回应都说一直有定期派员去中心去做一些突击巡查，这个方面又够不够呢？会不会可能反映在个次数方面未必够，定是根本可能巡查这个方法的本质都未必可以杜绝到这些问题呢？ 是，所以呢更仔细地就是说我有做，但我怎么做，我做了多少，正如主持人你所提，究竟有几紧密咁去做，做嘅时候系咪就系你写个报告俾我？我睇咗你嘅报告，当然不止于此，或者话我有去到你机构，咁呢啲有几频密，同埋去嘅时候我睇乜嘢，我同边啲人倾，我有冇仔细地同不同嘅职员即系了解或者观察，系咪突击，定系我一早已经通知咗？咁呢个所谓突击都系。政策里面有容许的，咁同埋都系需要的，因为一早如果你安排都系其中嘅一啲项目咧，但系就可能已经做咗好多准备，同埋收揽咗好多自己嘅情绪。咁但系如果你系按唔同嘅情况底下，即系上门而系法律系准许授权嘅时候，咁你睇嘅嘢可能亦都比较多一啲。仲有就系我哋时时讲咧。是接受服務的人的參與，包括兒童、家長和其他的工作人員，未必直接或者間接的。那這些究竟我們有多深入地跟他們來到傾談？那你會說小哥這麼小，他怎樣說啊？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年兒童工作，或者很多其他專業人士更加清晰的，就是你看到現在兩三歲的小哥，其實他都有他的語言，是有限制的。但有他的语言，有他的表达，有他的身体表达的方式，有他的情绪流露的方式，即是我们有没有那么仔细那么有心机付出这个这样的努力来看并且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预防真的胜于治疗。 Okay. 因为发生了之后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小哥面对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且当他们受这些痛苦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小哥看到呢？我估计好多时候会睇到，会听到，会知道。咁你谂下佢嗰个恐吓，嗰种恐惧，嗰种受伤害，系几咁即系深同埋几咁广。咁同埋事后嘅跟进， 要做得好好。 例如有啲咩事有跟進呢？除咗話嗰啲受影響嘅小朋友，頭先你可能目擊到件事啲小朋友都要有啲跟進，要點做呢？ 可以調查裏面要顯示啲，要了解呢部分。首先咧，呢十八二十個小朋友嗰個跟進非常重要。因為有啲人就提出話啊，係咪將佢全部搬曬去另外一啲機構啊？一話每一個按照佢嘅情況。咁我諗呢個咧，佢哋一定要有一個跨部門、跨專業逐個兒童嘅評估啊，同埋了解。咁、 okay. 講到院舍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只有兩個類似嘅院舍。啊，有陣時咧，嗰、那個工作量都係落咗個院舍嘅身上。啊，咁呢一個當然完全唔能夠成為一個理由，使到我哋用暴力，完全唔能夠成為一個理由。但係我哋都係唔能夠唔睇，同埋唔能夠即係唔改善。咁會唔會政府要考慮會唔會有多啲院舍，或者話有多啲嘅支援，以至喺人手喺行政裏面係使到我哋嘅同事係能夠暢順嘅， 並 且經常建立呢啲文化。 嗱，睇據你所知咧， 你提到其他嘅小朋友咧、 哦， 我諗都要其他嘅家長可能都關心，咁、所以都要付一啲時間咧，同其他嘅小朋友去講解啦，或者喺遊戲嘅時候喺學習嘅時候裏面呢去解釋同埋帶出一個正面嘅積極嘅訊息。 但據你所知而家呢啲院舍頭先涉及得兩間係專係照顧呢一啲譬如孤兒呢一類嘅小朋友呢，佢哋嘅工作量係咪真係大，同埋進而影響到佢壓力㗎？據你所了解。 我未必能夠有一個好深入嘅了解，所以呢個調查要知道呢。 Okay. 但喺我過往嘅即係接觸嘅裏邊，同埋即係我理解啲同事嘅接觸裏邊咧，呢個工作係有挑戰性，係唔簡單嘅。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幼童咧，即係佢係幼童，佢係幼兒啊，佢唔係我哋所能夠話你要坐定定，你要企定定啊，你要食就食，佢唔係一個機械人，佢有佢自己嘅。我哋好多時就用我哋成人嘅角度嚟到睇我哋嘅細路哥。我諗整個社會呢個文化嘅建立。院舍的文化的建立呢，都要是容許家長或者成人有這個知識，有這個技巧，有這個時間的配合來到去和支援，使到我們能夠真正落實我們尊重他的個人那個獨特和最大的利益。院舍很多時工作都很多，都要肩負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我們是要支援到在那裡工作的職員能夠真正關顧到一啲譬如情緒有問題嘅小朋友，我相信喺咁嘅情況底下一定會有嘅。 Okay. 因為佢嘅家庭裏面呢，即係嚟到之前佢家庭裏面已經有好多問題，小朋友已經目睹，已經經歷已經喺佢嘅小心靈裏面，唔係話明天就忘記一切嘅。咁所以呢啲都係要面對同埋處理。 好好，唔该晒雷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雷张慎佳咧就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系防止虐待儿童会前总干事嚟嘅。先休息一阵。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 Omicron 嘅威脅之下咧，有一啲嘅措施都要做，因為而家咧應付新冠病毒變種病毒 Omicron 啦，咁佢從 A 加組地區翻嚟香港人士咧，都要先去到竹篙灣嗰度係檢疫啊，檢疫四日啦。咁而家同時其實有部分嘅外佣咧，都係可以選擇喺竹篙灣嘅設施嗰度做檢疫嘅。咁政府尋日就宣布啦，因應 Omicron 喺全球咧係快速擴散，出年1月3號即係下個禮拜一 啦。起開始咧，即係竹篙灣就暫停接受外佣嘅預約啦。咁外佣咧就會轉到去另一間嘅酒店做檢疫，就係呢個麗豪航天城酒店嗰度做檢疫嘅咁。嗱，成個情況又點樣睇咧？對於一啲即係想請外佣嘅朋友嚟講，會唔會對於一啲即係外佣中介公司嚟講，成個嘅流程或者工作都多咗咧？1872311咧，會唔會你呢段時間都等住外佣嚟香港可以幫到手嘅咧？咁呢一個安排你又點睇1872311啊？電話旁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系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陈东峰，点睇今次话竹篙湾检疫中心嗰啲房就因为 Omicron 就要停啦，就转去即系啲外佣嚟咧都要住住喺另一间嘅酒店先，就系、是、呢个大屿山嘅丽豪航天城酒店，就做一个嘅外佣检疫酒店。点睇今次呢个决定咧？ 嗱，今次呢个决定咧就都相当之突然啦吓。咁佢寻日宣布就今日已经系开始实行啦，即系所谓实行就今日已经开始。俾啲雇主或者中介去訂嗰、那個另一間酒店嘅房間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話見到佢而家呢個酒店提供嘅房間咧就1100多，咁就同嗰、那個竹篙灣所聲稱嘅1000間咧就多咗少少。咁呢個多咗少少咧就都係好事，多一間都係好過少過一間啦。咁即係話整體嘅供應咧就會多少少，就唔係好似話。新增一間酒店即唔係話多咗一間酒店出嚟，只不過係將舊嘅換咗一個新嘅啦。咁啊，第二個咧就睇到而家呢個酒店就嗰、那個房間嘅價格咧就比竹篙灣多咗成差唔多300蚊咁滯啦。 新嗰間咧就即係麗豪航天城咧就係啦，750蚊，竹篙灣就480蚊。 對一啲僱主嚟講就嗰、那個負擔係會增加少少咁啊，但系另外一點咧，就無意中係解決咗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就係我哋之前咧係一路係都批評政府喺處理嘅時候咧有啲少少不當，就係嗰個喺訂竹篙灣嘅時候咧，佢嗰個系統咧就令到一啲我哋叫做黃牛飛嘅人咧係極之猖獗啦嚇。咁就之前係300多間，每個星期供應300多間咧，咁對嗰啲黃牛飛咧。一個黃牛董就已經可以聲稱佢每個星期攞到100間房左右，咁如果兩個三個就即係全部會包曬咁滯。咁所以咧喺市場上咧，就大部分嘅僱主係基本上冇任何方法可以攞到房間，除咗俾錢。咁、那個俾錢咧亦都由3000蚊到6000蚊不等，係非常之誇張嘅。咁就呢個係。即係社會資源咧，俾某啲人咧係成為一個牟利嘅工具咧，就非常之唔公平嘅 嚇。OK， 嗱喺講個黃牛嗰個之前咧，我想先問一下，即係而家麗豪航天城酒店啦，就係、是、叫做取代咗竹篙灣嗰個檢疫設施咧，價錢上貴咗。頭先提到，會唔會令到啲僱主係卻步啊？有冇聽到呢啲啊？ 哦，咁呢個就冇，呢、這個暫時就冇聽到，因為而家僱主最關心就係幾時可以有房間俾外佣進入香港。尽快去隔离，尽快去提供服务啦。 咁你哋今日就话可以9:30起就已经可以订呢、這个丽豪航天城酒店，就1月5日开始之后嘅房间啊嘛。你哋系咪都预晒人手去做呢件事噶啦？都 系啊，而家即系由寻晚就已经即系个个都摩拳擦掌啦。但系我怀疑即系今朝啊。一陣間嚇，唔係今朝，一陣間會進行嘅呢個訂閲咧，一定會同之前嗰2-3間酒店出現即係大致類同啊，即係話太多人同時進入網站，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個需求極之強大，咁所以咧嗰、那個酒店供應咧，可以點樣滿足啲人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其實而家有冇再同政府或者政府同你哋傾？因為我見就話傾緊話增加第4間酒店俾外佣去檢疫啊嘛。你哋有啲咩期望或者咩消息咧？呢、這個第四間 嗱呢個咧就其實我尋日下晝都同政府傾過幾次嘅，咁就佢就話好快會有另外一間啦。咁我哋收到個消息就話應該第4間都係即係呢一兩日就會宣布出嚟。咁就希望嗰個宣布咧，就係真正嘅新增啦，我哋叫新增啦，即係會多啲房間供應。咁啊， 咩價錢咧，或者多幾多房咧？有冇聽到呢個 有？呢、這個就未，佢細節就未肯講嚇。咁就呢、這個多咗啲房間出嚟，呢、這個的確對嗰個紓解呢個 外用嗰個房間緊張嘅壓力咧，係有一定幫助嘅。 嗯，頭先講話黃牛飛嗰度咧，我有啲好奇啦，點解佢哋可以預約到咁多位咧？用咩技術咧？可以即係叫做包攬曬咁滯嘅？頭先你講到嘅情況 係啦，呢個包攬咧就係佢哋咧，照我哋所知啊，就佢哋都係用某啲嘅軟件嘅幫助啦，即係第一就係話嗰個速度係相信係非常之。快過普通人。第二個咧就係佢嗰個人手係多嘅，即一般僱主你最多咪即兄弟姊妹三五個一齊上去，但係佢哋我聽即聽聞啦，就話佢哋可能係成個好似嗰啲遊戲機中心幾十個坐喺度同時進攻嘅。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佢就係有一啲即填寫嘅軟件幫手，即普通人我哋見。尤其是啲外用名咧，就每個名都幾十個字母嘅，咁就你填得嚟咧，都翻幾兩分鐘。但係佢哋嗰啲就已經有程式，一上去一秒鐘兩秒鐘就填好曬嘅。咁所以咧，即係話喺填表呢一個關節咧，就已經快過好多人啦。 所以佢哋所謂黃牛就係事前有一啲僱主就僱用佢哋，俾曬資料佢哋幫手去填同埋預約咁樣。 嗱，呢個就正正嗰個關鍵嘅地方，就係佢哋之前係真正攞咗嗰個工人嘅真實資料嘅，即係外用嘅所有真實資料喺佢手度。所以政府都覺得咧，佢哋係即係類似另外一種中介。佢、 okay. 係真正攞工人嘅資料，就冇。亦都冇轉售嘅、哦，即係唔係話攞完之後賣俾第二個，而係未訂房之前就已經先同你攞咗資料。咁呢個係即法例上咧就好似係冇咩問題，但係實際上就係嗰個公共資源俾一啲即係有心有能力嘅人係利用咗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多謝你同我哋講到佢點睇啊？即係最新而家就話出年咧係一月三號起啦，即係竹篙灣就係暫停接受外佣嘅預約噶啦。如果佢哋要翻嚟做檢疫嘅話，就會咧係轉到去呢個麗豪航天城酒店做檢疫。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講下你嘅睇法。頭先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嘅。 成播報道。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當局對付立場新聞的目標是為立下旗杆，其他媒體知所行止，防止他們成為煽動動亂、反中亂港的平台。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楊建興說，期望官員不是有前設將個別媒體定性標籤，假若覺得某報導標題內容相片有問題，可以要求媒體更正或者澄清，一下子就指控對方是披著新聞外衣並非報導，是將事情政治化。明報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為了騰出檢疫設施應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竹篙灣檢疫中心下個星期一開始停止接收外佣檢疫預約，位於大嶼山的麗豪航天城酒店將會新增成為外佣指定檢疫設施，今日朝早九點半開始接受網上預約。有外佣中介說，檢疫房間供不應求，電子排隊黨加入搶房炒賣，黃牛價飆升至到最高6000元，促請政府檢視鬥快預約安排。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去年年底有律師行因為職員懷疑不誠實挪用客戶款項而被香港律師會接管，多名經該律師行買賣樓宇或者承做按揭的客戶資金遭凍結。香港銀行公會昨日向業界就物業交易替代付款機制發出諮詢，建議日後物業款項包括按揭和首期等不再經由律師行處理，買家按揭資金直接透過銀行間電子支付渠道交付給賣方的銀行，至於餘額即是首期資金就由買家用銀行本票向賣方支付，以加強對按揭客戶和銀行的保障。金管局支持該建議，預期明年下半年實施。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明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特區政府籌備過百項活動慶祝，包括下個月在中環海濱舉行的新春嘉年華、明年五月的敦煌展覽、七月的恐龍化石展覽和年中的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當局將會在北京舉行展示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大型展覽，包括舉辦金融展，俾內地的民眾更加認識享譽國際的文學家查良鏞。 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日是本港准许售卖象牙的最后一日。根据条例，除了古董象牙之外，本地象牙贸易将会在明天起全面禁止。大批市民昨日赶搭尾班车，购得心头好。有零售商指，在过去十日象牙制品销量暴增，但现在仍然有800公斤的存货，估计整个行业的存货更加高达几十亿元，期望政府可以延长宽限期。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的社论说，警方国安处昨日搜查网媒立场新闻，拘捕多名高层，指立场新闻借新闻工作犯法，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新闻自由。社论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社会终于由乱转治，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新闻自由不能够再凌驾一切，传媒既要中肯客观报道事实，亦都需要遵守法律，才能够体现香港价值。星岛社论。 文汇报社评，政府宣布从昨日凌晨起，机组人员回港之后要在酒店隔离三日。政府一再收紧机组人员回港检疫安排，但机组人员违规播疫的事不断重演，反映航空公司管理存在缺失。政府有必要加强问责，重罚违规播疫的航空公司，促使相关公司更严格管理机组人员，堵塞防疫漏洞。文汇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香港保护儿童会下辖的同乐居虐儿事件被揭发之后，处理手法极具争议。首先是收到街坊电邮举报后，延至到五日才报案，其后向警方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不完整，既阻慢警方调查工作，亦都没办法令怀疑受虐儿童获得及时治疗和保护。社署必须严肃调查，并且立即停止再移送小朋友到该院舍。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同乐居20名儿童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起码有6个人涉及违规犯法，而长期没被发现，说明管理出了大问题，上级机构未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监督出了问题。负责监管的社会福利处有巡查没有发现，亦都有敷衍塞责问题。政府应该举一反三，彻查其他同类型机构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切实保证孩童身心不受伤害。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受火警影响啦，荃湾嘅荃景围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安贤街，咁而家安贤街嘅封路重开啊，荃景围嘅车可以转翻入去安贤街，咁但系沙咀道嘅车仍然不能够转去荃景围，咁受火警影响，咁而家嘅措施咧就只系实施沙咀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景围，咁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角码头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角码头啦。咁东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东行咧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喺东港中心。就是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现在东隧的东行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风力流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只是近着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近着和斜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2月30日。 警方国安处拘捕七人，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新闻停运。 新增14宗输入个案，12宗早前确诊带有 Omicron， 累计70宗。 同乐居虐儿案，警方再拘捕三名职员。 俄罗斯最高法院颁令解散当地历史最悠久人权组织纪念国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咧就再多14宗嘅确诊个案，有关于新冠病毒方面，其中有3个咧涉及机组人员嘅，有2个就系一啲 Omicron 嘅怀疑个案啦。咁啊，报章都数翻咧就话，12月以嚟机组人员咧确诊嘅数目咧系有23宗嘅，咁其中有16宗咧系涉及到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嘅。咁嗱，对于即系近日咧都有啲嘅机组人员咧怀疑喺佢哋喺抵港头三日咧都有一啲怀疑违规。外出又不是涉及一些必要性的活动，那就是有可能令到社区有一些感染的风险的。整体现在的感染风险整个情况都想请一位的医生和我们谈的，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顺医生，早晨。 是，早晨， 林医生。讲到而家好多Omicron 的变种病毒个案都在香港即出现啦，虽然没有未知啊，係咪肯定會入咗社區咁樣？起碼有4個個案就已經喺社區度有係即係出現過，但係未知係咪出現一啲感染或者一啲傳播啦咁。你估計現階段而家香港爆發 Omicron 嘅疫情嗰個風險有幾大咧？又 只能夠講嗰個風險係越嚟越高嘅，因為基本上我哋一段時間即係由第四波之後開始咧，咁我哋當時都未有呢、這個。即係我哋從來未有啲 Alpha 病毒，即係造成個廣泛傳播啦。咁但係依家 Omicron 咧，即係比起之前嘅病毒株，其實嗰個傳播力我哋都幾肯定係高啲嘅。咁所以話，依家如果有越嚟越多嘅啲輸入個案係因為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嘅話咧，咁嗰個風險係越嚟越高，因為始終都係有機會呢啲咁啱啱你提過，譬如話一啲機組人員啊，或者係其他輸入嘅個案咧，去到社區咧，始終係有機會造成一啲傳播嘅，即係特別係如果去接觸廣泛咧喺社區上邊，同埋話如果係接觸一啲冇接種疫苗嘅人士，咁個風險又會再高啲啦。 之前講到話啲機組人員喺翻到香港頭3日啦，都有譬如聚餐啦，同屋企人去用膳啦，啲去行街啊，等等一啲咁嘅情況嘅咁。咁另外而家都話收緊咗一啲貨機機組人員翻到嚟香港嘅一啲檢疫安排，就話除咗即係原本係家居健康監察嘅，就改為頭三日咧會喺檢疫酒店做一個隔離。你覺得夠唔夠咧？純粹呢一個措施同埋呢個3日嘅日子，因為過往都有啲外國嘅數據分析啦，都話係 Omicron 嗰個潛伏期咧，有機會可能係2至5日之間嘅咁，即係有冇機會係走漏？你自己贊唔贊同係再嚴啲咧？又 呢個真係要平衡翻嗰個風險啦。咁因為我哋知道其實你話3日足唔足夠咧，即係醫學上邊你話可唔可以排除所有嘅即係潛伏會有機會傳染到另外一個人嘅個案？咁當然3日係唔足夠啦嚇。咁但係能唔能夠即係每個即係機組人員都可以即係譬如話做一個檢疫係一個長時間嘅即係較長時間，譬如就算話5至7日都可能對於嗰個成個貨運或者其他機組人員造成相當大困擾嘅時候咧，咁呢個一定要攞到個平衡。即係醫學上面3日就一定唔足夠，因為始終佢有機會接觸到病毒，可以係喺當地啦。亦都可以透過接觸到一啲即係航班上面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間接接觸嘅情況，咁有可能係到達香港之前冇幾耐之前做嘅接觸咁啊，咁呢個需要3日嚟講就醫學上面就未足夠嘅，咁但係呢個一定要平衡翻個實際個可行性。 你自己覺得幾多日先夠咧？或者雖然又要有個平衡嘅考慮啦，都要嚇。 你睇翻一啲有啲數據見到咧，譬如話超過5日之後咧，大部分都係屬於嗰個傳染性相對嚟講係會低一啲嘅。咁譬如話，我哋可能去到5至7日，可能嗰、那個起碼有個見到個數據，譬如大部分嘅人相對嚟講都會嗰個傳染性都係會下降咗啲。咁即係可能係一個合理啲嘅一個選擇咯。咁但係呢、這個。 即系啱啱讲到，都系一定系讲平衡翻风险同埋嗰个实际可行性。 嗯，整体话应付呢个 Omicron 咧，见到政府都话将竹篙湾嗰啲检疫中心咧，原本有啲系俾外佣可以系预约嘅，而家都话嚟紧会停啦，咁就即系用晒嚟准备呢、這个即系 Omicron 应付佢嘅呢一个嘅风险啦。咁你觉得仲有冇啲咩要做，或者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嘅应对方法咧？仲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再做好啲嚟应对第五波疫情或者 Omicron 嘅威胁咧？ 一定系我哋两方面咧，一定系我哋嗰个外防输入嗰度一定要做得收得紧啲咧，即系话我哋冇办法去预防一啲，冇办法去完全即系杜绝一啲输入个案系带 Omicron 病毒嘅。咁最紧要系呢啲即系输入个案系唔会造成一个广泛嘅一个社区嘅传播咯。咁所以就一定要即系堵塞啲漏洞系有机会造成嘅传播，即系包括啱啱你提嗰啲。機組人員或者其他港口人員啦，即係唔好就係淨係話講同飛機有關嘅，咁啊呢方面就要做翻收翻緊啲啦，真係譬如話如果有啲違規嘅情況，真係要再勸喻啦，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其餘就係、一啲譬如話啱啱早前都出現嗰、那個譬如機場嘅清潔工，係譬如話佢裝備上面係咪要再提升啊，是不是要再即重新评估某些工种的风险，是不是在 Omicron 的病毒的基因来之下，会不会 是要加强一些的呢，培训方面 再做多次呢，可能要再评估的风险样、当然另外即我们经常提到就是疫苗接种 的问题啦，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能够即第四波之后都守得住，即係唔好講 Omicron、Delta 或者甚至 Alpha 都冇正式造成一個廣泛嘅社區傳播。咁其實好大程度上，因為我哋嗰個疫苗接種率係慢慢咁提升啊。咁我哋知道疫苗接種唔係百分之百預防感染嘅，咁但係就點都係會有起到一個免疫屏障嘅作用啦。咁所以我哋繼續係要做翻一個免疫屏障，即係一旦我哋唔好彩有啲 Omicron 病毒入侵嘅時候，我哋都能夠減低個風險。 咁你贊唔贊同而家譬如好似袁國勇都有建議話，可以參考外國嘅做法啦，即係譬如喺出年就推一個叫疫苗護照，即係有呢個嘅打曬疫苗嘅資格先可以出入某啲地方。亦都提到話，如果未打針嘅咧，可能啊係唔能夠翻工翻學嘅。點睇呢個建議去令到多啲人打針咧？ 原則上我都同意嗰個所謂即疫苗護照啦，只係話。个程度同埋執行上面系点样做咁解嘅啫。因为如果你话一啲所谓好似类似强制性嘅疫苗接种，或者系啲疫苗护照嘅一啲形式去鼓励大家去接种嘅话呢，其实都要睇返到底个疾病对于个社区个影响有几大啦，啲疫苗系咪安全有效啦，同埋睇下有冇其他方法去做一个预防，系咪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啦。咁即系上述讲呢几点嚟讲，大家都明白嗰个新病毒对社会影響非常之大啦，咁、我哋亦都知道疫苗整體即係非常之高嘅安全度，同埋係非常之有效啦。咁、而亦都冇其他即係更好嘅方法啦。其實，因為我哋知道咧，如果最影響到底個疾病，譬如話特別係一啲嚴重嘅情況咧，一定係第一就年紀啦，第二就係即係有冇接種到疫苗啊。咁年紀我哋冇辦法逆轉或者改變嘅，咁所以接種疫苗我哋可以好明顯係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就。理論上是應該做的，不過只是說到底是做到什麼程度，或者是實際的操作是怎麼做的。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醫生咧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嘅，同我哋都講到近日疫情啦、Omicron 嘅威脅啦，同埋佢對於疫苗嘅睇法嘅，又聽下大家嘅睇法。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请讲系。 系早晨，系我讲讲嗰个咧虐儿案咧，佢就系、社署咁处理系唔啱嘅，应该由上而下。而家社署咧有巡查就冇发现，院长更加冇发现，并且涉嫌包庇添。咁社署正确处理应该由上而下去搞先，去处理先啦。唔好谂住啲孤儿冇人为佢保护佢哋，咁就可以乱咁嚟嘅。 OK， 大埔嗰间老人院又系咁，要对面楼睇到佢哋先至去搞嘅。即系社署咁嘅手法唔得噶，净系拉咗下边，上边照样系咁做。连社署成日话巡查有巡查就冇发现嘅，咁佢点巡查嘅咧？巡查起码要睇录影带啊嘛。 你觉得而家佢哋嗰个 打个招呼就走嘅？ 你覺得他哋啲巡視可能係出咗啲咩問題，或者 就太粗心啦。 去到打個圈咁，即係冇應該講係冇跟足指引，應該睇錄影帶，無論係老人院好，全部檢視個抽查個錄影帶先得。 即係每次巡都要睇個錄影帶， 肯定要噶。 咁又可能會用好多時間喎，會唔會？ 而且可能佢知道你嚟巡查，咁就一定冇事添，係咪？ 不過佢話係突擊嘅，唔可以聲稱係。 我星期三嚟巡查㗎啦，你哋醒目啲啊，咁有乜用啫？ 不過佢話突擊嘅喎，社署話係 由上而下處理嘅要。 突擊巡查咪避免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咯，係嘛？ 突擊巡查咧，始終咧都唔係每次可以做得到。就算突擊巡查咩巡查形式，都必須係睇錄影帶。 O、okay, K， 好啊，唔該。 撞啱佢又冇事咧。 O、okay, K， 即係唔可以咁噶嘛。 好啊，唔該曬張生，都覺得話除咗突擊巡查可以再做多一步，就係睇下啲錄影帶，因為今次都涉及咧有其實閉路電視咧係影到一啲懷疑係有虐待行為嘅一啲職員嘅咁。仲有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早晨。 係請講。 我即係話咧，你哋政府嘅人員。佢調查都冇用啊！細路仔係好自然反應嘅，你哋都冇察覺性嘅。細路仔驚你嘅，你點樣去？你係明白細路仔嘅心理嘅，一望就已經知道唔使問嘅，問係冇用噶。 即係你講緊社署啲職員，即係有冇細心去睇嗰啲細路仔嘅反應係咪咁嘅意思？ 因為呢個社會咧。是太过偏爱了是没有看法。所以个个就怕是偷偷地做是有时的细路仔真的激到你火都飙的。但是你的心就要平静。细路仔有些东西怕你就不用打的。 OK， 是对于。 你的巡查你们都没有察觉性的例行公事的嘛。啊，冇啊，好乾淨啊，即係喺個地方咁啊，走去冇用噶。你如果係明白細路仔，細路仔明白，你就對佢唔好啊，佢真係避你啊。 好啊，唔該曬黎生，都係講到話嗰個巡視問題，同埋佢又覺得即係可以對於細路仔嚟講，佢哋未必講到，都可能從一個觀察到睇可唔可以揭發嘅問題啦。咁嗱，關於社署都有個回應啊，就話咗咧係已經係表達咗署方對於事件係高度關注啦，並且聽取機構匯報事件，要求機構咧採取相應嘅措施，加強對前線員工嘅督導，並且盡快咧向社署匯報啦，跟進情況嘅。機構亦都喺會上嘅報告咧係報告已經採取咗即時措施啦，会尽快咧就事件成立专责小组，进行全面调查，以及系提交检讨报告，提出改善方案，包括加强风险管理、员工督导同埋监察等等。社署已经敦促咧机构全面配合警方嘅调查，以及咧系尽快提交检讨报告啦，落实所需嘅改善措施。头先你都提到啦，社署一直咧系有定期派员前往个中心嗰度咧系进行特擊巡查嘅，就住今次事件已經向營辦嘅機構咧，係發出咗書面警告，並且繼續積極作出跟進嘅。呢個就係社署嘅回覆。休息一陣。 選用一級能源效益嘅電器啦，慳電又慳錢，最重要係應對氣候變化。窗口機、抽濕機同慳電膽嘅能源標籤評級標準都提升咗啦。重新評級後會換上 U 2標籤，能源效益級別可能會調整。選購電器產品時，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D 头先讲到一啲虐儿嘅个案咧，都讲到 Omicron 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同疫情都有关系，因为而家咧学校嘅职员咧就要系打新冠疫苗啦，或者佢哋要做一个定期嘅检测嘅，就系每个星期咧就做一次检测咁。教育局咧早前就系致函啊，俾一啲中小幼特殊学校嘅校长啦，提到就话按住早前咧，其实都收紧咗政府雇员一个安排，就系未打针。嘅人咧，系每个礼拜由检测一次啦，去调整到每三日一次嘅。咁呢个亦都系适用于喺一啲嘅教职员身上，就话喺出年1月10日起咧，就系缩到啊，就系话加紧到咧咁讲，就每三日要做一次嘅检测。呢个嘅情况点睇？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教联会主席黄锦良，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锦良，系头先讲到呢一个嘅调整啦，下个月十号开始每三日啲教职员如果未打针嗰啲啊，就要做一次检测啦。呢、這个频率嚟讲，会你又点睇咧？合唔合理咧？或者对教师嗰个日常工作有冇影响？有冇听到佢有啲咩反应咧？老师方面 系我谂即系大家会睇到而家个疫情咧，都系即系已经延续咗系即系足足两年噶啦。咁再睇翻啦，最近其實喺歐洲國家咧，嗰、那個疫情都相當嚴峻，即係變種病毒 Omicron 嗰度，喺無論喺法國啊、英國嗰邊啦，都係即係確診嘅個案啊、重症啊等等嗰度，其實都不斷咁樣上升緊嘅。咁香港當然啦，現在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即係面對緊一個好嚴峻嘅一個嘅考驗，即係究竟嗰、那個。外來嗰個傳入，究竟我哋可唔可以能夠擋得住啊？甚至自己本身香港內部啊，能唔能做唔做得好啊？咁都係即係都係值得好值得關注嚇。咁、啊、現在政府收緊嗰、那個即係檢疫嗰個安排啦，即係 檢測啦，每個 檢測啦，係啦，檢測係每三日一次啦。咁呢個其實我哋覺得可以理解嘅，因為現在其實全港大家都同心抗疫啦，咁教師啦、教職員嗰度啦，亦都能夠行前一步，即係行多一步，即係由本來嘅七日啊嚟到去三日，咁呢個都係更加希望能夠確保到嗰個疫情咧係即係。真係唔好喺香港，即係再出現一個爆發啦！咁大家其實我相信啦，教育工作者啦，應該係即係理解同埋支持嘅啊。 嗯，理解啦，咁但係實際對佢哋嘅工作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又即係教師工作部，大家都知啊嘛，呢個係。 係係嗱，當然啦，而家喺學校入面，即係仲未打第一針嘅，都唔係大多數嚟噶啦，都係屬於係即係小部分嚟噶啦。咁一針都未打嘅，咁老師即係要去做呢個三日左右檢測嘅話，當然啦，有部分確實可能係因為個健康原因啦，佢有醫生嘅證明書啦，證明即係不適合去打呢個疫苗啦，咁呢、這個即係當然啦，佢可以依然係有一個即係豁免啦啊，咁如果係冇嘅話咧，我又覺得即係其實老師係真係要去做翻咯，做多即係做多少少，即係話即係去檢測密啲啦。咁當然啦，喺現在嗰個教師個工作量，大家都知好繁重嘅啊。咁如何去能夠提供一個即係俾大家去做檢測咧？我相信呢個學校嗰度啦，可以因應嗰個情況啦，可能係有一個彈性嚟到俾老師。睇下點樣能夠喺唔好影響到個教學嘅嗰個課堂嘅情況之下啦，能夠容許老師都可以係即係出到去係做一個檢測嘅。咁呢度空間係有嘅啊，即係你就算話即係可能係喺下晝嘅時間啦啊，因為而家都係仲係好多學校都係翻半日啦，甚至可能喺即係老師可能係需要即係有吉同嘅時間啦，中午食飯嘅時間啦，即係我覺得呢度總係有空間能夠重設到俾老師去進行一個嘅檢測嘅嚇。 嗯，但係呢個縮減即係密啲去做檢測，會唔會都令到多啲教師去打針接種率會唔會再高啲咧？ 我相信政府亦都有呢個用意啦，希望即係再即係短啲嘅時間，咁大家可能覺得不如多去打埋啦，即係唔好咁煩啦啊！咁我相信呢個都會有少少嘅作用，能夠提高到啦。但係我而家睇到其實絕大部分嘅教師即係打針嗰個情況咧，都好普遍、好普及㗎啦啊！ 明白。 咁確實要了解翻個別，可能真係有呢個情況係唔適合打針，亦都有咯。 咁梁轉頭要翻嚟再揾你傾一陣，因為仲有譬如其他疫苗氣泡等等嗰啲都想問下你意見嘅，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OK， 好。 好，黄锦良就是教联会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立场新闻停运属有关机构的决定，并非法庭要求，但引起部分市民甚至是国际间认为以为是警方要求停运并影响新闻自由，认为是错误的睇法。他指出，根据刑事罪行条例，如果正常批评政府或者作出正常的事实报道，不受有关的条例规限。但如果煽惑他人进行非法行为，令人对政府产生敌意，可能干犯有关的条例。 被问到传媒是不是不可以专访或者引述逃犯的讲法，汤家骅说如果刻意帮助宣扬犯罪意图就可能触犯法例。他建议警方就今次案件列出有什么文章涉及违法风险，如果市民知道有关的文章是有问题但仍然在社交平台展示，可能招致违法的嫌疑。立场新闻多名高层被捕和宣布停止运作之后，昨晚已经移除网站和社交专业内容，网站只是上载停止运作公告。另一网媒香港读媒新闻亦都在社交专业宣布，因应情况为免堕系误入法网，出年1月1日零时停止运作，并将会在日内移除所有有关人员，同时解散。警方国安处以立场新闻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带煽动性文章，拘捕7人。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话，事件标志住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恶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对香港公民空间持续被打压感到震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话，对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等肆意诋毁香港法治同自由，妄图阻挠警方依法执法，公开包庇反中乱港分子，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指出任何外部干预抹黑都如同被挡车，注定失败。发言人指出，外部干预势力屡次三番攻击香港新闻自由，蓄意渲染所谓寒蝉效应，支持新闻自由是假，见不得香港稳，看不惯香港治是真，奉劝他们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德国外长和内政部长将不会出席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德国正是同欧洲盟友就全面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保持联系。外交部发言人引述外长贝尔博克说，他是一个超级体育迷，但绝对不会在这段期间到中国参加奥运会。负责内政和体育部门的发言人就说，内政部长费塞尔已经决定不会出席北京冬奥，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德国政府一名的发言人说，总理索尔茨仍然未决定是不是前往中国出席冬奥，又说柏林仍然和欧盟的盟友讨论此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3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3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6系升1毫，腾讯控股445.8升1蚊。新上市的全丰控股是报51.35，新上市的商汤是报4.68，美团214.4跌1.6，友邦保险79.25跌5仙，京东集团258.0升2.8，汇丰控股46.95升1毫，恒腾网络2.89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5.0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78，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2点，跌43点。港金报16,770蚊，升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0.52美元，卖出1,80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荃湾嘅荃景围啦。受到火警影响，荃景围咧一带仍然有少少封路措施啊，就系、是、沙咀道嘅车不能够咧驶入去荃景围一带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嘅荃景围因为有火警，而家沙咀道嘅车仍然不能够驶入去荃景围一带比较挤塞。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比较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2月30日，警方国安处拘捕七人，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新闻停运。 新增14宗输入个案，12宗早前确诊带有 Omicron， 累计70宗。 同乐居虐儿案，警方再拘捕3名职员。 俄罗斯最高法院颁令解散当地历史最悠久人权组织纪念国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又讲紧咧，话出年1月10日起咧，啲教育局宣布啊，即系话未打第一针疫苗嘅学校教职员啦，嗰啲人士咧系检测方面咧系由1个礼拜做一次啦，系收紧到每3日要做一次。咁头先又同阿黄锦良倾紧啦，继续同佢倾先。电话旁边有教联会主席黄锦良，早晨。 早晨 黄锦良，头先都讲到话系咪收紧咗有机会即系有效地令到多啲人去选择去打针啦，推高个接种率啦。你自己个评估话系点样话？ 其實睇翻啦，而家教師疫苗接種率其實都已經超過90%噶啦，即係喺10月份公布嘅數字都超過90%，其實係遠高過係而家全港嗰、那個即係接種嘅嗰、那個即係只係即係70%到啦，即係講緊第一針嗰度啦。咁、所以即係學校你可以睇到，其實教師亦都好願意係為呢個防疫抗疫啦，係。即係去做好啲啦，甚至行前多一步添啊！咁嚟緊有呢個安排，即係有1个礼拜，即係縮減到係3日要一檢咧。咁、我相信呢、這個即係其實對整體老師嗰度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啦。當然啦，如果仲係有好個別未有去接種疫苗嘅話啦，咁其實都我哋一直都鼓勵啦，應該如果唔係身體嘅原因，應該係要去做嘅。 OK， 咁希望啦，即係能夠可以再鼓勵多少少啦，又可以再去做埋啦。 OK， 除咗話呢個3日一檢之外咧，未打針嘅員工，之前教育局都另一個嘅講法咧，另一個公佈咧就是、關於疫苗氣泡嘅，就係、是、都適用喺官立學校同埋佢哋嘅教職員，就係話出年2月起，如果你係進入官立學校嘅話咧，都要有一個嘅疫苗證明啦。或者你是有醫生證明你是不適合打啦，咁咁呢個都可能影響到一啲官立學校的老師翻學嘅喎，咁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又同唔同意淨係喺官立學校做咧？又 嗱，咁當然啦，政府佢就將官立學校就納入咗係當係一個政府嘅辦公嘅處所啦。啊，咁除咗政府大樓辦公處所之外，咁包括咗係官立嘅學校都係要係即係喺呢個要求入面啦。咁、我哋睇翻啦，因為官立學校首先喺全港學校當中啦，亦都係即係佔嘅數目比較少。咁同時間，其實政府亦都有呢個責任要嚟到係喺自己官立學校要先行先試啦。即係如果嚟緊係全港可能都有機會係會即係可能係。即係其實而家其他國家都有啲都做緊啦，即係講緊疫苗嘅通行證啊。咁呢個確實我哋睇到啦，即係疫苗，即係接種疫苗，其實可能係最後係能夠治本嘅，即係一個防疫嘅措施最關鍵一步嚟嘅。咁如果能夠政府先喺官立學校嗰度先行先試嘅話啦， 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嘅，能夠未來真係喺全港嚟到做嘅時候啦，有一個好嘅一個嘅經驗啦。咁當然啦，佢要更加好安排好，究竟未來即係點樣能夠可以冇影響到老師嘅嗰個教學或者學生嘅嗰個學習啊？如果係冇接種到疫苗嘅話，真係翻唔到學校嘅時候，咁我哋要有足夠嘅支援。點樣能夠可以俾學生都能夠可以能夠上到課啦？啊，咁甚至我哋講緊啊，即係教師咁翻唔到去，咁最後冇翻到去，咁點安排呢？啊，因為冇接種疫苗咧，咁呢度要再具體啲，要再嚟到去講清楚咯。啊，釋除大家嘅嗰個疑慮。 呢個頭先都同你頭先提到話疫苗通行性有關係，因為見到有專家都建議話，係咪可以出年就推一個叫疫苗護照咧？未打針嘅人就可能學生就未必翻到學，咁老師亦都未必翻到工啦。呢、這個是即教育界嚟讲，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呢？如果真系学生系翻唔到学，都可能涉及一个基本权利，有冇啲咩问题喺度咧？有 呢、這个要睇啦，即系专家站在当然啦，系专家嘅角度啦，喺个防疫嘅即系嘅角度去睇啦。咁現在確實我哋即係唔好話淨係香港啦，即係全球大家都為咗要防疫呢個即係新冠肺炎啊，甚至而家嘅變種病毒啦，大家都係即係不斷作出努力啦。嘅香港有今時今日而家個情況，啱啱過去聖誕假，大家都好開心能夠外出，其實呢個係得來不易嘅，咁都係大家係真係要付出嘅。咁如果能夠係去到即係即係做到一個叫疫苗通行證嘅話咧，咁呢個當然啦，要一個即係我政府要去檢視睇下究竟係咩時間做係最合適嘅。咁但睇翻教育界，我哋講教師嗰度，我就本身就唔係好擔心即係教師嗰度啦，因為教師我剛才都講啦，接種百分都已經係相當高㗎啦。咁嚟緊我相信仲會再提升再增加嘅。咁你再扣除有啲真係有身體即係原因嘅話，唔去接種嘅話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極之少數。咁所以對嗰個教學對教師要做要承擔嘅個工作啦，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反而對學生上課嗰度要點樣能夠可以即係尤其是講緊即係小學同學嚟講啊，點樣能夠可以唔好造成一個太大影響啦？咁呢度要專家再俾意見啦。咁但我哋相信過去即係因為疫情期間大家學校發展出嚟嘅一套叫做網上學習、線上學習嘅系統都相當成熟嘅。即係就算真係有個別嘅同學要真係屋企因為個疫情影響要喺屋企去翻學嘅話，去上課嘅話咧，我相信學校都有足夠嘅能力能夠可以支援得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錦良係教聯會主席，頭先同我哋講到一啲即係教師嘅檢測密度要加多啲啦，同埋都講到一個疫苗護照，如果真係推嘅話，對於老師同學生嘅影響。呢、這個時候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喎，有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方展翼，早晨。方力展，早晨 啦，系萧乐文，早晨，大家 你好，方力展。头先讲到同阿黄锦良讨论嗰个就系专家嘅建议嚟嘅啫，就唔系话真系会确实会落实嘅。不过起码有人带起呢个讨论咧，就系咪会有一个疫苗护照喺出年推咧？咁如果即系有打针嘅话，可以出入一啲处所啦；冇打针嘅话，可能导致系不能够翻工啊、翻学咁。学生翻学一定要有个疫苗嘅接种证明，你点睇呢个？ 似乎咧，就家長群體咧，就對於呢一個嘅信息咧，就掌握得遲少少。因為實際上咧，政府公布嘅都係一個大圍嘅一個嘅政策啦，即係疫苗護照啦、氣泡啦。咁問題就係學校家長界咧，對於呢個反應咧，相對係慢少少嘅。我諗就唔似啊，好似即係黃錦良校長咁學校，因為最始終係最貼身嘅。咁變咗咧，就我諗疫情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家長睇個件事件上都有啲被動，因為實際上都無論係專家不時嘅意見啦，都有更新啦，海外嘅發展有更新啦，有新變種病毒落嚟啦，跟住咧就年青人嚟講咧就打針似乎反應係唔錯嘅。即係去到中學生嘅時候，咁但小學生究竟係點咧？家長當然啦，我諗絕大部分嘅家長都唔會願意係太早去企出嚟，我先我帶小朋友去打先啦，咁樣都係想有少觀望嘅態度。咁所以整體家長群體對於呢一個嘅新嘅進展咧，不過我又覺得其實教育界呢方面嚟講都係預備得較為好啲嘅，因為我諗整體我見到社會上嚟講就飲食界就當然係用咗好耐啦。咁其他嘅行業嚟講會唔會逐步引入咧？我覺得教育界反而在呢方面嚟讲咧，似乎个信息上系比起其他人可能仲掌握得早啲添。 但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即系学生翻学啊，接受教育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如果因为打唔到针而真系翻唔到学，当然可能有其他嘅方式去取代啦，譬如网课咁啦。家长嚟讲又可唔可以接受咧？其实。 其实我想佢又系疫情发展到今咧，其实就家长对于学校嗰个老师肯去配合嗰个疫情防疫方面咧，其实真系我谂都好欣赏嘅。咁但系当然啦，家长同群体就唔系跌把晒啦，即系有一啲家长好担心，即系子女如果我翻学校嘅时候，如果真系佢自己冇打针，跟住学校本身嘅环境底下又冇一个确保话即系有打针嘅环境咁样，可能会担心嘅。咁但系我呢一样嘢咧，似乎我所面对嘅家长群体慢慢呢个嘅信嘅担心系减低咗嘅。 嗯， 因为随住年龄层一路降低嘅时咧，即系似乎觉得咦？好似聽到出面坊間海外打咗好多針喎，專家同我哋講都冇一啲譬如好大嘅副作用喎，似乎而家越嚟科興可以俾到小朋友打啦，科興嗰、那個那個形式咧，似乎技術上又好似同舊嗰個疫苗咧又係接近嘅，咁所以呢一路一步咧，其實家長咧慢慢就覺得安心咗。咁但係倒翻轉頭睇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實際上中小學咧，如果唔能夠翻全日嘅話咧，我見得到咧學校方面係都壓縮得都幾辛苦嘅，因為我自己都譬如去過一啲嘅活動，學校活動咧係朝頭早七點幾。跟住就喺嗰、那個喺一啲唔係話平時上堂活動啦，即可能係課外嘅活動啦。咁跟住先至咧就完成咗啦，跟住先至學校咧就去翻學嘅。其實整體成個令到其實老師好啦，學生好啦，嗰個時間係真係要早咗，即係時間嚟講。咁但係問題見到學校呢方面嘅努力嘅，咁亦都坦白說因為有網課啊、電子學習嗰樣咧，其實你話真係如果唔能夠全日翻學咧，可能學生都其實都唔會話剝削曬佢能夠。即係參與教育啊、學習個機會嘅，咁但係問題即係時不時我哋都會家長自己，我哋本身都係教育上一代嘅人啦，我哋會諗下，咦，其實我哋經歷嘅其實就係喺學校度好多啲社交啊，好多一啲嘅活動啊，其實似乎我啲小朋友都可能而家都參加唔到嘅，都會擔心喺佢整體嘅社交能力嘅發展啊、全人發展方面嚟講係有啲欠缺咯。咁呢個擔心，但家長整體嚟講係相對被動嘅呢方面嚟講係。 嗯，頭先你都話可能啲家長都慢慢多咗會接受即係仔仔女女去打個疫苗啦。咁但係始終可能有一部分係。未必是俾佢哋打嘅，咁如果呢個情況而導致即係真係有機會翻唔到學而上網課嘅，其實我想知道譬如你啦或者家長係咪真係覺得網課可以同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個仔女就上網課，其他嘅仔女就可以親身翻學嗰一個嘅落差。頭先你就話有一啲可能社交生活嗰啲都有啲唔同啦，因為未必你網課就可以教到噶嘛。呢、這、一個落差其實係咪可以？即叫做喺个基本权利上面有一个嘅剥夺咗咧，好嘛？ 我谂家长就大部分都较为实际啲嘅，即系老实说，除咗讲权利之余咧，佢会谂下，其实实际上影响到我哋子女究竟，譬如喺升学方面嚟讲，成绩方面嚟讲有啲影响咧，又好实在，家长喺方面真系唔掌握噶。我谂第日大部分我教界喺呢个咁嘅疫情底下咧，去转一啲 hybrid 啊。有啲時候有啲可能有啲係學生可以參與，即係就全日翻學啊，有啲未能夠翻全日啦。其實對於個學生本身自己學習上嘅成績啊啲嘢有咩影響咧？咁我覺得其實真係未有呢個數據，所以家長有少少覺得我唔知道究竟影響點影響我子女。不過咧我就呢樣又要讚下家長，香港啲家長啦，實際上我見得到咧，就係都會配合到，如果係佢仔女喺留喺屋企嘅，就做啲電子學習嘅，又或者佢翻學嘅，其實家長而家真係完全係彈性嘅，即係一定係配合嘅。我見到個家長好努力去做呢件事，咁所以至於你話佢會唔會用個角度去睇，呢個咩權利嚟？即係我仔女要一定要上課咁樣，咁我又覺得暫時咧就呢、這個聲音暫時不大喺、okay. 家長群體當中聽到啫。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方烈展，佢係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嗱，講到有關於咧啲青年人啦，啲中學生而家接種嗰個嘅比率啦，咁睇翻個數字嚟講咧，最新截至到去昨晚7點嘅數字啦，12至19歲人士接種率咧已經去到係超過77%㗎啦咁。嗱，另外同疫情有關係，因為疫情之下可能有啲人失業啦，面對唔同嘅家庭情況啦，咁見到有調查咧都係問到有關。关于疫情之后，佢哋应对困境的能力、家庭幸福和创新家庭服务的一啲关系，有个嘅调查嘅。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成个调查嘅结果先。有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护理学院副教授黄文炳，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文炳，讲下你哋个团队其实几时做呢一个疫情之下应对困境嘅相关嘅研究？几时做啦？即系了解咗几多人嘅睇法啦？讲可唔可以讲下呢、這个？ 好啊，咁我哋其實嗰個調查咧，就係今年嘅五 務一啲，2至3日嘅時間去做嘅。咁我哋一共透過咧呢個網上啦、固網啦同埋流動電話咧，就訪問咗超過7000多香港市民嘅訪問咁樣嘅。咁我哋就發現咧有46%嘅香港市民咧，其實佢嗰個家庭嘅應對困境嘅能力咧係屬於低至中等嘅。換言之嘅，即係話54%嘅人咧係有高嘅。即係家庭嘅應對困境能力， 咁係佢哋自己話自己啊，我覺得我自己抗壓能力高，咁係自己講自己嘅啫，係咪㗎？ 係啊係啊，那個問題咧就係一個0至10分嘅問題嚟嘅。如果0分就好低啦，10分就好高啦。咁我哋就以7分為一個界線啦，7分以上咧，我哋就為之高嘅應對困境嘅能力。 喺一啲頭先你講到話大概係54%左右啦嘅受訪者都係覺得自己即係自己家庭咧應對困境嘅能力高，有啲咩特徵喺呢一班人入邊嘅？ 係啊，我哋發現咧，其實就係即係女性啦、長者啦、高收入啦，同埋學歷比較高嘅人士咧，其實佢嗰個家庭嘅應對困境能力咧係相對比較高啲嘅。 嗰、那個嘅分析有冇喺背後咧？即係女性或者即係大家可能相對明白高教程度高啲，或者係有錢啲，或者年長啲，可能個人生經驗又高啲，多有錢啲就可能應對一啲問題嘅解決方法都多啲咁。譬如其他頭先問到嘅特徵之外，有冇啲咩背後嘅原因？呢一班人嘅應對壓力係即係比較好啲嘅咧？又 係啊係啊，蕭立文。咁咧，我其實都喺嗰個調查入邊咧，其實就即係冇問到好仔細啦，因為始終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調查，咁問題都比較少啲咁樣嘅。不過咧，我哋即係都認為咧，其實嗰、那個譬如嗰個年輕家庭咧，其實嗰個應對困境能力咧係比較低啲，咁都合理嘅。因為其實好多年輕嘅家庭咧，其實佢都啱啱出嚟工作啦，或者收入比較冇咁高啦，而且又好多時候都係比較即係有多啲小朋友啦。咁大家亦都知疫情對嗰個工作啊，或者收入啊，或者嗰個小朋友嘅翻學嘅，即係嗰個困難咧，都係比較大啲。咁所以產生嘅一啲對家庭嘅困難亦都係多啲啦。至於女性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其他另外一啲調查咧都。不嬲都提到咧，女性其實佢應對嘅困難嘅能力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咁呢個可能同即係女性不嬲同即係家庭一啲嘅事項嘅負責咧，係比較多啲啦。咁佢係比較識即係點樣去處理嗰啲事情啦，喺逆境嘅情況之下咁樣。另外都係女性咧，亦都係比較即係容易啲去即係同其他人去 share 啦，或者去分享一啲面對嘅困難，所以即係呢啲 sharing 或者呢啲溝通咧，其實都某個程度都係會對佢嘅一個困境能力係即係提升嘅咁樣。 我見到你今次都有提到話一啲受訪者咧，對於參唔參與一啲社福機構提供嘅家庭服務咧，都有睇到佢哋即係參與嘅比率啦，同佢哋嘅抗壓能力咧係有啲關係，係咪啊？ 是啊是啊，我哋發現咧，其實嗰啲即係比較低嘅抗壓能力嘅人咧，其實佢又比較唔願意去參加一啲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提供嘅活動或者一啲輔導嘅幫助咁樣嘅。 個背後原因係啲咩？就係咪因為唔參加呢一啲嘅服務，可能即係啲問題收收埋埋啊，唔再分享啊，定係咩原因咧？ 是啊是啊，咁我哋都覺得係嘅，即係佢哋可能比較唔知道，即係社會上有呢啲資源啦。譬如其實我哋喺香港其實有好多社福機構啦，提供咗好多嘅即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咗好多嘅幫助啦，亦都有好多即係面對面或者即係網上嘅活動去幫助一啲家庭，如果受到呢個疫情嘅困擾嘅話，都可以去幫到佢哋啦。咁呢啲人士可能佢哋比較少留意啦，亦都比較即係冇一個心理準備去接受呢啲服務啦。我諗喺將來。即系呢啲工作，即系应该好重要啦，应该继续去推行咁样嘅。 呢啲服务点样帮到？即系可唔可以具体等大家都认识一下？点样帮到佢哋喺抗压或者应对一啲困境咧？又 系啊，咁其实呢啲中心其实佢都好做好多工作嘅。譬如佢哋有啲即系夫妻嘅工作坊啦，有啲亲子嘅工作坊啦，有啲甚至系提供好多关于疫情。即係點樣去令嗰個家庭生活係比較暢順啲嘅資訊啊，都會俾呢啲家庭嘅。咁但係呢啲抗壓能力比較低嘅人咧，可能佢唔係好了解，所以都係冇太大嘅興趣去參加。咁呢方面嘅工作係要去加強嘅。 今次我見你哋調查，除咗講話即係應對困境嘅能力啦，都提到話家庭幸福。其實有啲咩關係同埋點樣量化呢樣嘢咧？ 系家庭嘅幸福咧，其实我哋都做咗好耐噶啦。咁我哋以前通常都系以一个即系问题去问佢啦，即系譬如佢觉得自己家庭嘅快乐指数有几高啊，零至十分咁样嘅。咁呢喺国际上亦都系好被接受噶啦。咁样高分就系嗰个家庭幸福指数就系高啲咁样嘅。咁我哋发现其实呢啲抗逆能力比较低嘅人咧，其实佢个家庭幸福嘅指数亦都系比较低啲。其实佢本身嘅个人嘅开心指数亦都系相对比较低啲嘅。 即係佢開心啲就抗壓能力高啲咁簡單啲嚟講， 係啦係啦。 另外我見你哋個發現話家長嘅快樂同溝通指數高啲，即係有仔女嘅家庭就開心啲係咪咁啊？ 以往係嘅，呢次就冇特別去問。以往我哋都發現有細路仔啊家庭嘅即係人數係多啲嘅話咧，其實嗰個快樂開心指數係高啲嘅。咁呢可能同即係嗰個家庭嘅支援啊同埋溝通啊多咗啊，都係即係令到佢哋本身係即係開心啲正面啲。 嗯 ，OK， 唔该晒黄文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文炳咧就系港大李嘉诚医学院护理学院副教授，同我哋讲到咧，佢哋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嘅主题就系话疫情之下咧应对困境嘅能力啦，家庭幸福啦，同埋创新家庭服务嘅关系。咁佢哋头先都讲到啦，个结果系发现咧，大概五成四受访者咧都系话即系对于家庭应对困境嘅能力咧，觉得系属于高水平。咁当中有啲特征嘅，譬如教育程度高啲啦，家庭收入高啲啦，就讲紧话月入超过40,000蚊啦。咁另外亦都话年长啲，讲紧可能系55至64岁，以及系65岁或以上嘅群组咧，嗰、那个嘅即系抗呢个困境嘅能力咧，亦都系高啲咁。呢个就系佢哋嘅调查嚟嘅。另外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啦，17度，相对湿度咧72%，相听一节1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讲起心态，有人觉得好虚无缥缈。心态唔似写程式、设计图片，甚至投资等技能，可以令到我哋获取即时回报，但心态却断定咗人嘅长远成就。心理学家卡罗·杜维克 （Carol Dweck） 嘅书《心态致胜》（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说明人有两种心态，分别系成长心态 （Growth Mindset） 同定型心态。Fixed mindset， 拥有成长心态的人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成就是努力不懈的结果，人能够透过努力改变他是哪一个人。而拥有定型心态的人认为，人的能力和成就由出世一刻就被注定，无论怎样努力亦都不能够改变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拥有成长心态的人成就更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那么玻璃心，更加能够从批评或者失败之中吸取教训。对于有定型心态的人而言，失败和批评表示自己有着不能改变的缺陷。另一边上，虽然拥有成长心态的人听到批评会可能觉得很失望，但是至少他们能够了解到批评的价值，令自己成长。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你相信成长是可能的，即是成长心态。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讲，成长思维能够将对被认可的渴求转化成对学习的热诚。 当了解到成长心态和固定心态后，我们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思维模式。有时工作或者生活，我们要接触一些新东西，学习一些新技能。有些人会未开始尝试就断定自己不是那一类人，这个就是固定心态作祟。不是说天分不紧要，但至少尝试过再下定论，而不是只受一个固定心态的念头主宰命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态致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作者卡罗·杜维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